毓民讲堂之一字金钱，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包括解释及运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无分虚实。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可以从形、音、意去理解，但是实字易分，虚字难识，知、乎、者、也并非一字金钱。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无论赞文或者说话，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文白交融的文字，清通多姿，文章自然雅俗共赏，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继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后， MyRadio 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毓民讲堂之一字金钱，2023年2月11日晚上10时首播，以后逢星期六晚上10时播出，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多谢大家。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毓民踩场。今天是2023年的3月6号。咁啊，禮拜一而家係晚上10:10，咁啊，頭先因為有少少事，咁啊，稍微延遲咗10分鐘做直播啦。我哋經常咧都要強調好準時嘅啊。咁我哋同其他嗰啲做法唔同啊，我哋不嬲都係一個即係好有紀律嘅一個網上電台啊。咁所以盡量都係要準時嘅。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即係講幾個好主要嘅，即係我哋認為而家在呢個中國北京舉行的呢個兩會咧，都係雖然係行禮如儀，係嘛，亦都係一大扎橡皮圖章喺度，即係呢啲所謂步伐齊一啊，即係呢啲咁嘅開會場所咧，只有中國特色嘅呢啲所謂會議先會出現嘅啊。咁啊，另外一個梗係北韓啦，係咪？咁啊，除咗北韓同中國冇人咁樣開會嘅，整整齊齊，係嘛？因為很劃一的，就是等於我們上次說一按鈕就這樣舉手，按鈕就舉手，全部都是公仔來的。但是呢都是就是國際媒體都很關注，都去分析或者評論這一次就是五年一度的換屆，兩會換屆的大事。一個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4屆，一個就是全國政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大會。咁我哋上一次咧，即係都有提到呢個兩會啊，係咪？咁因為每年嘅三月頭咧都會開人大政協兩會嘅，咁但係而家咧今年咧係換屆啊。咁呢個換屆咧，同即係舊年嗰個所謂20大咧，中國共產黨第20屆呢個即係全國代表大會咧，係有密切嘅關係嘅。嗰個係主嚟嘅，呢個咧就係喺度實現呢個20大嘅嗰個即係選舉結果咁解嘅啫。咁所謂選舉結果咧，亦都係喺20大之前啊，即係19大嘅兩次中全會，即係中國共產黨第19屆中央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喺最後嗰兩次，即係呢一屆嘅最後兩次會，已經決定曬所有20大咁啊嗰個即係中央委員嘅名單，可以話啊成個20大的權力結構咧就已經決定咗噶啦。咁好啦，決定咗之後咧，跟住就20大咧完咗之後，係嘛？咁啊第一次嘅呢一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咧，就選出總書記啊、中紀委書記一大扎呢啲黨職。咁政府嘅職務咧，係嘛？國家領導人嗰職務啦，你話就嗰個係黨啊嘛，中國共產黨啊嘛，那個領導人就係總書記啊呢、這個。習近平跟住啊，連埋佢在內有7個政治局常委，咁啊嘛，之前就有24個呢個政治局委員，就產生7個政治局常委，係嘛？然後喺即係二十四個政治局委員之前， 就有200多个中央委员嘛，都系喺二十大产生嘅呢啲。咁但系呢两日啊，特别系呢个全国人大开会，主要就系产生国家领导人，有几个主要嘅职务咧，就喺呢个两会要产生嘅。政协咧会产生全国政协主席。咁啊，众所周知咧，就一定系呢一个即系王沪宁啊，呢个文胆啊，就做呢个全国政协主席，系嘛？咁啊喺呢个全国政协啊个主席团都产生咗啦。咁啊开会，跟住就大家吓，屌你，全部都系橡皮图章嚟嘅禁制咁啊！咁啊一定系全票通过啦，冇人会反对嘅，大佬，边个够胆反对啊嘛？咁啊，王沪宁咧就会做全国政协主席。咁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喺七個政治局常委裏邊咧，個個人都有任務嘅。有啲咧一早已經產生咗就黨職，譬如中央幾中紀委書記咁啊，一早已經產生咗啦。呢個係嘛？咁然後到呢個二十大完咗之後，要開呢一個全國人大十四屆人大咧，就產生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係嘛？咁呢三個主要嘅職務咧，都一定係政治局常委嘅擔任嘅，咁國家主席大家都知道，一定就係習近平啦。咁然後咧，國務院總理就係李強啦。咁呢個李強同之前嗰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係爭一個字嘅啫，大家都係姓李，一個李克強，一個李強。咁李克強咧就喺呢一個全國即係人大啊，佢發表呢一個即係嗰個所謂政府工作報告啊。咁呢個就係琴日上晝9点啊。咁呢個工作報告完咗之後咧，係嘛？咁啊，當然另外就係政協主席啦，係又係發表呢、這個即係過去五年啊，呢、這個即係全國政協嘅工作啦。咁啊，呢兩個咧都係上一屆19届嘅即係中國共產黨第19届嘅政治局常委嚟嘅，一個就做總理，一個咧就做呢、這、一個即係政協主席啊。咁呢兩個位咧，而家就分別由李強啊，即係李克強。細佬唔係佢細佬，即係爭一個字啫。李強就做國務院總理，前上海市委書記。跟住呢一位咧，汪洋個位咧就俾呢一個王沪寧所取代，係嘛？咁呢個就已經係人都知道底定。其實呢個仲有人大委員長啊，或者其他嗰啲職務咧，其實都已經定好曬㗎啦。咁啊，呢個人大會議就好快就會宣布㗎啦，係嘛？咁我想講咧就係話，我今日呢一次。其實講一樣嘢都係我過去有講過嘅啊，咁成個局咧就係咁樣。我諗呢種講法咧係好似得我一個人咁講嘅啫。就係話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方式講法啦，係咪？譬如有啲外媒嘅報道咧就話哦，這個兩會換屆之年啊，咁大家關注嘅咧就係啊中共二十大全國兩會啊呢兩個咁重要嘅呢一個政治大戲啊。咁就係個黨政領導班子咧，就會陸續定位啦。呢個咪象徵習近平全面掌權嘅時代正式啟動啊！咁啊，過去嘅權力分配咧就係所謂派系共治。咁勉強嚟講，你話派系共治都得嘅。如果你18大咧，我都可以唔反對呢種講法。到咗19大嗰七個政治局常委裏邊，就絕大部分都係習近平嘅人啦，係咪？除咗呢個即係韓正。或者排名第七嗰個韓正，啊主管港澳事務嘅韓正，同埋呢個汪洋嚇，咁呢啲你可以仲有李克強咁啊，咁呢四個咧，嗱18大咧就唔止四個添啦，十八大仲有啲，即係嚴格嚟講，18大咧真真正正所謂係習近平關係比較密切啲，係一個張高麗啊嘛。刘云山、张德江、李克强、余正声、王岐山都不是习近平的人嚟噶嘛，系咪？咁当然王岐山是跟习近平嘅关系比较，呢个系2012年的18大，系咪？到2017年五年后的19大，已经是即系一半以上是习家班噶咯，系咪？习近平唔系韩正唔系啊，系咪？汪洋唔系啦，咁其他嗰啲李克强都唔系啦，佢系团派。咁剩落嚟嗰四个，习近平、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全部都系习近平嘅人，系嘛？好啦，到咗本嚟二十大就冇佢份噶啦，系咪？二十大呢个换届，即系按照邓小平嗰种所谓潜规则，佢定落嚟嘅嗰个权力成全嘅制度，就做两任嘅啫，10年，系嘛？话呢个大哥要做第三届，第三个五年，系嘛？18、19，胡錦濤咧就係16、17， 嘛？你褪上去啦，咁係呢個江澤民都係做兩屆，不過佢在代對上，即係喺八九六四之後，佢做呢、這、一個總書記喺上海，即係俾呢個鄧小平啊掹咗嚟北京，咁啊做呢、這個代替呢一個趙紫陽做呢個總書記，咁啊多咗即係兩三年擁有絕對權力嘅時間。咁你十九大、十八大完咗就冇噶啦，係咪？咁但十九大你睇到已經係佢一個即係要邁向一人獨裁嘅一個基礎嚟嘅。所以大家記得應該係2018年啊，即係十七大之後，即係十九大之後，跟住嗰年就係開兩會啦嘛，換屆嘅兩會啊嘛，係咪？換屆兩會就喺人大嗰度修憲。修憲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國家主席不受任期限制。咁呢個信息好清楚，嗰陣時我就寫咗一篇文，好長下嘅，叫天下獨治，咪天下治港，非一人所能獨治。佢就作講習近平要做皇帝，呢個係2018年我寫嘅文章。咁果然就係啦，係咪？咁當然啦，有好多好偉大嘅嗰啲評論家喺2022年二十大召開嘅前夕，個個都喺度言之鑿鑿，不包括法輪功最出名嗰個評論人 ，YouTube 最多人睇嘅。呢、这、一個即係江峰時刻，哇！都大膽假設啊喺軍委會一次會議裏邊咧，你睇唔到阿習近平有份嘅，習近平嘅人又冇份嘅，哇！你跟住就俾人奪權啦，係嘛？屌你差唔多冇講軍事政變嘅啫，習近平嘅地位不穩，你就唔係黐撚線啦。事後證明係嘛？喂，佢可以喺十九大之後嘅呢個兩會換屆嘅兩會喺人大嗰度修憲。國家主席不受任期限制，你就知道好清楚，係咪？佢就係要做皇帝啊嘛，係咪？佢要勁過毛澤東啊嘛，係咪？佢打破咗鄧小平嗰個有關中共權力成全嗰個規則啊嘛，呢、這個已經係好清晰噶啦嘛。點解你啲人咁撚巴閉會估佢會落台咧？咁奇怪，你一種主觀願望係咪？認為佢會落台啊！又因為疫情啊，又因為經濟啊，一定冧噶啦佢。屌你真係，喂呢、這個係一個屌你真係黨政軍特，屌你真係完全操控係一個寡頭獨裁集團嘅一種咁嘅極權統治制度。喂，非常之綿密嘅，你唔通搞緊事，仲可能有機會出現林彪想作反啊？係咪？或者呢個四人幫係嘛？嘅時代有好激烈嘅所謂政治鬥爭係嘛？喂，而家唔係嗰回事嚟㗎啦，已經係穩如泰山，或者用佢哋嗰個講法穩若磐石呢種極權統治，不但只係寡頭獨裁，而家變成一人獨裁，所以大家你睇翻過去嘅事實，讀下歷史就好清楚㗎啦嘛，係咪？點解會有一種咁奇怪嘅言論話習近平會冧檔咧？真係～大家可以睇翻2022年係嘛？即係喺呢個二十大召開之前嗰啲奇談怪論，一大堆嗰啲咁嘅名嘴係嘛？即係講起呢啲名嘴，台灣嗰啲係最垃圾，我話俾你聽。最近幾個電視台日日喺度講個問題，講咩？你知唔知？講咩議題咧？就講香港嗰單碎尸案，講到言之鑿鑿，屌你好似匿咗人床下底。你喺台灣呢啲咁嘅電視台，你都係睇香港嘅新聞係咪？睇香港嗰啲屌你九唔搭八嗰啲，同埋講呢個受害人嘅，哇又講佢前又講佢，喂嗰啲好多秘聞都有，屌你咪真係人都死咗啦，俾人斬開碌碌，你老尾真係，即係呢啲叫無恥啊，知唔知啊？同埋你可以話俾人聽，喂講呢啲好多台灣嗰啲電視觀眾睇到津津有味喎，有啲人係問我，哇香港有單咁大單嘢，跟住同我講翻個故事，我屌你咩？我真係覺得好奇怪，你問我知唔知添？仲要你話呢啲咁嘅所謂名嘴、啲評論人，你幾撚垃圾先得㗎？係咪？所以咧，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唔好撚睇電視 ，OK 係嘛？要知道即係嚇睇新聞啊，睇嗰啲即係高質素嘅媒體嗰啲報導，特別係啲外媒 ，OK。仲有你睇佢事實，唔係睇佢評論同分析 ，OK。睇件事實你自己做判斷，最緊要係個事實個 facts。OK， 就唔好睇佢分析同评论，外媒都靠唔住嘅，有时系 OK， 比较稳阵啲嘅就系《纽约时报》或者《金融时报》嗰啲，系嘛？ 或者 BBC， 但是个事实我讲是不是个评论和分析，是吧？评论和分析你都可以分析的，是吧？所以这种权力分配派系共治，十八大我勉强都当你是，到手去十九大已经不是派系共治了，只有一派。我成日讲共产党没什么叫所谓派系的，大佬，你说他派系共治就是张高丽、刘云山、张德江、习近平、李克强、余正星、黄岐山，冇一个独尊嘅派系，系咪？咁你有啲人就话：哦，呢个李克强，叫你就系团派，咁啊，共青团，系咪？咁啊，余正星嗰啲高干子弟，叫你系咪？你咪帮嗰阵时都勉强十八大、十九大已经唔系啦，系咪？李克强已经是第二任的总理，是吧？他都没有弯转，跟着就要落台的。他就是做十年。你个国家主席就可以没有任期限制。那这个还不清晰啊？你什么清晰得过这样啊？那现在看回了，好了。现在的传媒就说，哦，中共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2017年已经是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了。OK？嚴格嚟講，2012年嘅十八大都已經係正式進入習近平時代，不過唔係一人獨裁嘅時代。二十大開完俾你聽，開完之後話俾你聽，嗱，呢個就係習近平一人獨裁嘅時代，好清楚噶啦，呢個係嘛？所以而家跟住落嚟，無論邊個做國家，唔係做呢個國家主席，咁啊，人都知一定佢啦，或者嗱，你睇到嗰個行嗱。第二位那個是誰？李強。第三位那個是誰？趙樂際。趙樂際也是上一屆的常委，是吧？十九屆的常委也是，他是人大委員長。因為你依次序排名就是這樣的，在趙樂際後面那個是誰？趙樂際後面那個是王沪寧，全國政協主席。所以他那個排位中，即是那個政協常委，不是政治局常委那裡，習近平是總書記，跟住嗰個咧，李強又是政治局常委，佢是國務院總理，政府行政最高的領導人，係嘛？跟住就輪到人大委員長。在中共的即係嗰個體制上邊咧，佢試過係人大委員長排第二嘅，係咪？喺張德江嗰、那個張德江做人大委員長嘅時候，已經係排第三，係國務院總理排第二，温家宝时代都是国务院总理排第二，好了，跟住就是王沪宁，咁啊排第四，再嚟系嘛？李奇、丁薛祥，有得俾你数噶嘛？大佬照嗰个排名一路跟住排出嚟噶嘛？系咪？所以唔系外界所传嘅，已经系定咗局噶啦。李强就系国务院总理嚟噶啦，系咪？王沪宁系政协主席，跟住趙樂際就人大委員長。咁呢啲仲有啦，有個常務副總理啦，即係第二把手啦，即係政府嘅第二把手啦。咁呢個咧就而家即係估計就丁薛祥就會做呢一個位咯，係咪？仲有個李希啦，李希呢個就係管香港港澳即係港澳事務啦。咁我即係我哋嘅睇法就係咁啦。咁呢個啲都唔係呢個係好清楚，就係嗰個睇過佢嗰個排名啊，睇到。所以而家呢個係咩？係一個咩時代咧？點啊？習近平一人獨裁嘅時代。所以我呢一節咧，我就起咗條題目，即係我哋準備要講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已經起咗條題目：兩會換屆，中共寡頭獨裁時代結束，習近平一人獨裁時代正式開動。休息一陣。